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在， 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以前看过一段话，说婚姻啊就像是在一间黑暗的房子里面洗衣服，你可以偷懒，你也可以假装搓洗几下，你也可以认真的一遍一遍的去洗，没有人监督你，全靠自觉。然后突然有一天灯亮了，你会发现认真洗的那件衣服很干净，你会特别的开心。你喜欢一个人，你偷的懒，骗过了所有人，却骗不过时间。 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愈合不了。

让我能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 墨菲定律说，当你越讨厌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会无时不刻地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而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，翻遍全世界都找不到他。希望和失落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的期待有多少而决定的。 还有一张惨白的脸，满

我的好朋友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，他说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，希望可以结婚生子。我们生日的时候会许愿，年初的时候会展望，但很多目标最后都可能没有实现，但只要每天都努力一点点，希望下定决心的这一刻就是一个转折点，就让我们努力把生活变得更好吧。 舍不得我，昔日伊人耳边话，一河潮声向东流。再回首，往事也随风，也一片片落。爱已走到尽头，恨也放弃承诺。命运自认幽默，想法太多，由不得我。壮志凌云几分愁，知己难逢几人留。再回首，却问小船醉梦中。多年。